要开始老去的第一天，我居然没有人能陪伴，把平生遗憾全部重新想一想，把朋友列一张清单，许多名字都已没入人海的汪洋，只有你还依然写在我心中的沙滩。 Yeah.

向另一个未知的国度，在爱情的地图上，我们有遥远的距离，像热带的人们永远不懂下雪的冬。分离与重逢的交集地，再见说得如此轻易，或许我们的心中仍然残存着期许，而爱情即将随着浓浓的阴晴声消失。

半个青春，宁愿提前沧桑。 什么

接送忙碌的一天，换回熟悉的寂寞，懒懒地躺在沙发上，向母亲温暖臂弯。转到昨天的频道，让声音去做寂静，总是同样的绝情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空白。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 这样的夜晚，是否在电话里， 只有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，记着两端的猜测？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，是不是这样？